八字眉淡丛严，胸前飘洒无了然。嘿，这个人真不像行凶作恶的犯，为什么有罪衣在身上穿？我不言众人起来看，在西大街是哪一个？谁呀？神行太保，假马带宗，他来到了街前，有带宗马上仔细看啊啊！猛然间有一番。二姐差他到了我的马前，我看犯人好面善，怎么一时想不到我的心间，想不着是认得了。哦，云长县的个黑松山，甩凳离鞍下了马，走上前，山大一步，好尊三哥，何道安然？三哥呀，我说你那不在咱们山东云城县，您到了我们江州为哪般？送江苏啊！只接因事发鬼笑，刘唐就把雷锋出来下，我在乌龙院惹祸端，带酒杀了杜严氏女，因此发配来到了这边，一无三亲共入共。哎，就是我的兄弟，你得找应咱戴宗叔。哦，既如此，先别上衙门里去，找一座叫楼把金坛，弟兄四人往前走，眼前来到了天台轩，戴宗的黄杆下。说您教育我，那你那看他一趟一趟往楼上端，